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。不满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惊喜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天意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 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